欢迎大家来到午夜广场哲学游记倾，我是你们今晚的主持人阿凤。咁咧，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副科搞边科。咁咧，所以咧，心取星嘅观众咧，其实就会知道啦。我哋今晚咧就主要系介绍一个好重要嘅法国哲学家二十世纪，咁就叫做傅柯啦。咁喺开始之前就介绍下我哋今日有嘅拍档主持先。咁首先喺我右边咧就系、有我哋学识渊博嘅大师兄 Roger 啦。 从来未读过傅柯，最唔识嗰个就系我今日。 咁啊靠你 carry 你读过好似 系啦， 咁 咁都系靠你嘅啫。咁 收个档咯。 咁喺我哋左边咧就有最近咧发型咧就好出众嘅严叔。 我每一次都系咁嘅，系第一个， 因为我哋都唔知佢发型搞边科。所以今日揾佢嚟講， 我都要有個 問題，叫佢髮型師輕手啲啊嘛，搶咗阿鳳鏡應該。 咁喺嚴叔嘅右邊咧，左邊咧應該係， 就係好難嘅作問題嚟㗎。咁樣點樣代入咧？可以 好難啊！咁樣就會有我哋講開歐陸哲學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好幫手就係 Tommy 嘅，係啦。咁我哋今晚咧就個 flow 會係點樣咧？就係、我哋因為副曲有唔同嘅時期啦，咁所以我哋就會順住佢嘅時期去講嘅。咁所以我哋一開頭咧就可能介紹下佢有一個考古學嘅方面嘅諗法啦，跟住就係系普學啦，跟住就會講埋佢嘅倫理學嘅。咁就順住佢本身個思想嘅時期發展去講嘅。咁係咯，咁 Roger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佢大嘅 picture 係點樣先啊？ 我講下佢 project 啦，大概就我理解，雖然我係冇收過嘅咁，都係睇書睇翻嚟。咁啊，即係 Foucault， 我哋可以話佢研究好多嘢啦。佢啲書好鬼煩嘅，我嗰陣時睇嘅感覺就係、哇長到死咁樣，而且因為佢係法國人，咁佢好多時佢會用好多實際嘅例子咧。所謂雖然好多人後來 challenge 話佢嗰啲例子其實講得唔係咁準確，咁但係佢因為用好多嗰啲法國例子，我都唔識嘅，啲名又唔識，好陌生嘅，咁所以睇佢書嗰陣時好困難。開頭我嘅感覺係咁。咁但我會覺得佢都即係當佢了解咗佢想做啲咩嘅時候，我會覺得係幾得意嘅。咁而且會真係有好多 insight 喺裏面，所以我覺得好值得讀。雖然我本來就唔係讀啲歐陸嘢，咁啊，但復高係好特別。 就算你冇讀你都識曬嘅。 講埋咁嘢嘅，好啊，咁好尷尬咁啊，令人。好啦，咁咧復高，我覺得佢研究好多嘢，譬如研究瘋狂啦。研究咩監獄啊？研究啲同性有關嘅嘢。咁而家我哋覺得冇乜嘢啫，係咪？而家咩都有人研究啊嘛，因為係咪？咁但係喺嗰個年代，其實呢啲係啲好古怪嘅題目嚟嘅，相對即係唔係咁多人會直接攞呢啲當為一個嚴肅嘅學術研究嘅專題咁樣，或者有甚至就係、即使研究都唔會用佢嗰種好特別嘅方法咧。咁所以一陣我哋都會提到，當然佢研究呢啲嘢嘅時候用嘅方法係點樣啊？有咩特別嘅睇法啦？咁啊，但係我覺得即係最根本，其實佢都係研究一樣嘢咧。無論講嘅瘋狂啊、監獄啊，即係或者同性有關嘅嘢，都係研究人係啲咩啦。咁而佢研究人係啲咩，咁都冇乜特別嘅，因為哲學家不嬲都係問呢個問題㗎啦，係咪？我哋想揾出人嘅本質啊，人之所以為人㗎，異於禽獸嘅係啲咩啊？咁古今中外哲學家都 有古希臘時期嘅， 中國都係啦，甚至係咪先咧？咁但係佢嗰個研究，我哋可以分開幾個方式嚟睇呢個問題。第一就係、即係當你問人係啲咩嘅時候，你可能問一個好一般、好普遍嘅問題，就係、人性係啲乜嘢？意思就係、所有人都共同分享嘅嗰種特性，而其他唔係人嘅都冇嘅，梗係啲咩呢？所謂本質嘅問題啦。咁另一個可能另一個極端就係、其實我唔係想知道人係啲咩，我想知道我係啲咩，係一個好特定嘅個人。Who am I 呢個叫做所謂頭先嗰個，如果叫做 What is human nature 或者 humanity 啊、What is a human 咁樣啊？咁我相對就係我唔理其他人同我有咩共通點，我會比較 focus 喺我異於所有其他人嘅嗰個最獨特嘅地方，即係譬如沙特可能會比較強調呢一方面嘅嘢。咁但係佢研究得好得意，我覺得就係佢研究嗰、都係研究人係啲咩啦。但係佢嗰個研究根據啲書講嘅啫，都唔係我自己講，就係 Who are we？ 我們是什麼？呢、個我們好得意，即係一方面佢喺中間咁啊，即係我唔係一個好即係完全同其他人分開完全冇關係嘅一個個體咁簡單，我係人類一份子嘛。但係咧，we 咧又佢有個 focus 咁，你當然 we 有時都可以講全部人類啦。咁但係佢集中講嘅現代人啦，其實即係 Foucault 其實要分析去研究探討嘅就係現代人係一啲乜嘢啦。咁就相對於傳統嘅哲學家就諗啲比較普遍嘅問題咧，佢冇咁集中嘅，佢唔係想要知道。甚至佢係好刻意要避開講啲好普遍嘅嘢嘅，成日都佢好強調我哋而家 focus 喺集中喺現代人係啲乜嘢？點解我哋會有一種咁樣叫對自己嘅睇法理解？呢種理解點樣形成等等？咁所以呢個係佢個大 project 喺呢個咁嘅關懷底下咧，佢就去考慮嗰啲咩瘋狂啊咩成咁個關係，我哋一陣會慢慢睇到。 所以就好得意嘅，即係傅高成日我哋好多哲學咧係研究哲學嘅歷史啊嘛，喂哲學地研究歷史啦，但 副科你可以咁講啊。In a sense 係歷史地研究哲學有少睇、嗯。我睇書嘅時候咧，好辛苦有時。如果作為一個哲學嘅學生咧，佢好多歷史啊。即係你可以話好睇嘅古仔啦，但係唔好睇就係啲好 detail 嘅歷史。個問題邊度咧？就係喂，佢冇得講啲歷史係做咩咧？明唔明？ 好迷失啊！睇到 有本哲學書咁樣啦，咁樣咁你要搞清楚好多細節嘅喎。嗰啲醫院又點誕生啊？嗰啲學科研究點出嚟啊？咁樣聽落其實係做緊啲咩咧？即係話配合翻 Roger 講嘅就係、是、佢發現咗一樣好得意嘅嘢。以前啲哲學家會覺得咧，講我哋係邊個，然後人係咩嘅時候咧 ？What is humanity 啊？譬如咩？因為啲人性啊嘛 ，human nature。喂，好多時候會用一啲哲學嘅方法去 argue， 譬如人係理性嘅動物，人係會用語言嘅動物，人係有懂得道德能力嘅動物。舉個例，但係富康唔係咁啊。呢啲佢係好 historical， 佢話我哋而家生到我哋而家咁樣樣，我哋咁樣理解自己，我哋而家呢種現代人啊，其實係歷史中好多偶然嘅嘢形成嘅、嗯，所以知道點解我哋會係而家咁。點解我哋有對自己而家呢個睇法？喺度睇翻歷史中嗰啲嘢點生出嚟，使得我哋有而家呢個睇法。 甚至乎佢會話以前，例如會用嗰種方式，就係人係啲咩啊嘅普遍嘅嗰種文化，其實佢會咁樣問，例如康德咁樣啦，都係因為有一啲歷史嘅因素，使得佢會咁樣問咯。咁所以呢一種問普遍性嘅方法就係唔係咁必然同埋普遍咯。 甚至佢會覺得佢係 presuppose 咗一個唔應該有 presupposition， 就覺得有一個普遍。非歷史嘅 ahistorical 嘅一個 source 去説明咩為止人，但其實我哋唔係，佢話人係點解而家會有現代人依家咁樣嘅我哋，有我哋而家嘅心靈係歷史中好多偶然嘅出嚟，所以 that's why 佢做好多歷史研究，先可以講到我哋點解而家係咁樣。但係咁樣話就變咗佢啲書咧，佢歷史書咁樣，但係佢應該話歷史地做哲學啊，就佢透過講歷史講到一個好有趣嘅哲學 project 出嚟，好多而家有嘅我哋啦，甚至我哋嘅觀念、我睇世界方式、我哋嘅世界觀，都係歷史中偶然中產生嘅。佢講翻嗰啲偶然嘅條件出嚟咯。 而且我覺得仲有一個位置，即係呢度都係。特別講就係，因為嚴叔講到富高講嗰個歷史，但係佢講嗰個歷史又唔係我哋讀歷史學嗰種歷史，因為嗰個歷史我哋一般嚟嘅或者歷史學家有陣時就會將一啲富高認為係偶然嘅串連埋一齊，然之後講出一個大嘅 picture 啦，一個大嘅框架，有個結構嘅，甚至乎歷史都有發展進程，甚至乎有目的。但係富高要抽呢啲歷史材料咧，就似乎唔係想做呢啲嘢。佢正正就係想講，其實嗰啲歷史時間係分散嘅。佢只係即係最後，如果我哋可以即係可以抽出一個大嘅框架，或者有一個譬如我哋講政府啊一啲機構啊嗰一啲嘢咧，其實都係因為喺下面度呢啲咁零碎嘅湊合出嚟。 嗯，係啊。咁呢位拉到去就係、是、富庫一般嚟講咧，喺哲學史上邊，起碼歐陸哲學史上邊啦，會被認為係呢個後結構主義其中一員啦。其實咩嚟嘅咧？即係我講翻個大啲、再大啲嘅 project 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睇嘢咧，後結構主義嘅哲學家會咁睇，我哋睇嘢你嗰個世界咧，係有某種世界觀有一種 world view 可以話個結構啊。但係事實上嗰個結構咧，唔係緊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唔係緊啊，即係研究個結構點嚟啊。嚇，富庫嘅特點就係咧，佢覺得個結構咧，其實歷史中嚟。咁以前就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個結構真係歷史中嚟咧，佢偶然嘅啫，因為好多歷史偶然嘅。頭先 Tommy 講好多唔同嘅因素，冇必然冇規律嘅，咁啱生出嚟嘅時候，所以我哋呢個睇世界的方式，同埋而家我哋當下呢個模樣咧，其實唔係必然冇得改變。於是佢會拉到去一個叫做解放嘅 project 上面，就係、是、我哋點樣可以解放咧？就係唔好俾某一啲框架限制住。即係有時候你覺得喂，我哋講自由咁啦，啲哲學會好多時候其實對富庫佢嚟講，就係、是、喺某個框架裏邊冇人限制你，你點諗都得，咁啊自由。但富庫講大啲，或者後結構主義嘅作家講大啲，就係、是、呢個框架裏面自由唔係真係自由，要解放嘅話係應該係一個框架解放出嚟，之後你有機會可以用唔同框架睇下世界，容許啲同我哋唔同框架嘅人喺個社會中，於是講 diversity 啦，講喺呢個意義下會講好多多元 差異啊、 差異啊、difference 啊、otherness 啊，即係他者啊講。咁呢個意義下就係佢個透過講歷史去講一個更大 project， 就我哋可以有一個務實嘅，即係甚至 practical 面向。就指引我哋應該有個解放嘅方向咯，唔好咁俾某一啲既定嘅世界觀或者規條限制住我哋睇嘢咯。 所以亦都係，譬如佢會留意嗰啲咩瘋狂啊、咩監獄裏面啲罪犯啊等等咧，或者病人啊，好多時佢研究好多關於精神病學啊嘅嗰啲發展啊嗰啲，其實就唔係淨係研究嗰、那個啊個科學點樣發展，而好多時正正係將個焦點擺喺一啲弱勢啊，所謂頭先講到他者咩 others 嗰啲咧，就因為某個框架裏面講嘅時候，總係將某啲嘢擺喺個中心重要啲，有啲人次要啲冇咁緊要，咁佢就要為嗰啲啊被壓制在邊緣嘅人發聲咁樣嘅，好多時要係、嗯、你通過呢個方法去打破嗰個既有嘅框架， 為嗰啲所謂佢為記即係寫歷史咧，佢啲無聲者發唔到聲嘅歷史， 為無聲者發聲咁， 係啊，即係因為佢自己個 idea 係啊。 係啊，咁所以我哋一個大 picture， 咁我哋其實可以入到去點解佢會 即係進行考掘學呢一樣嘢啦。咁所以講下考掘學係啲咩先？我哋成日睇呢個 term。 係啊，其實好得意，考掘學咧，即係副科三個時期咧，一般嚟講即係普遍嘅分法啦。第一個時期佢叫做即係知識考掘學啦，或者考掘學，或者是叫考古學，好多翻譯嘅。咁佢講法係做咩？就係其實我哋發現好多咧，我哋而家習以為常 take for granted 嗰一定啱嘅啲睇法、啲概念咧，其實原來咧唔係咁普遍嘅。佢揾翻歷史啊，就發現我哋某啲概念啦。咁我應該會用瘋狂做即係 madness 做例子啦。亦都係佢本書做嘅例子。 係啦，即係 history of madness。咁佢講嘅係咩？就係透過揾呢啲概念，譬如瘋狂係啲咩啦？舉個例，佢發現咧，原來咧我哋喺唔同嘅歷史時期咧，係好似我哋考做考古學咁啊，就係掘落個地下度咧，你見到地下裏面有好多唔同層噶嘛。啲乜乜乜乜層乜乜層，即係宋朝一層、元朝一唔係元朝先，元朝一層、宋朝一層、唐朝一層咁啊。咁再古啲，可能有啲唔知咩侏羅紀又白垩紀，唔知咩紀咁啦。咁我唔熟嗰啲，但意思係一層一層嘅地下。咁考古知識都一樣啦。其實我哋有個概念咧，以為係普遍定啱啦，其實唔係。原來好多時候某啲概念、某啲嘢睇法咧，喺唔同層度咧、唔同歷史時期啊，係有截然不同嘅睇法。而佢係相應於某一啲咧知識嘅框架，有啲框架使得佢我哋會咁睇咯。咁於是佢突然間轉嘅時候咧，就好佢好強調喺呢個時期啊，好強調咧每一層同每一層每個歷史時期咧，效果好得意嘅斷裂，令到我睇同一嘢嘅時候咧，完全唔殺唔同。甚至咩為之知識咧，就首先要建基於有啲咩框架，容許我哋點樣講嘢，容許我哋點樣睇嘢咯。 即係嗰個斷裂嘅意思，甚至係即係雖然有唔同，咁好多時都有唔同啦，梗係有唔同啦，以前同而家。但係佢嗰個唔係慢慢演變嘅過程嚇、好似係越嚟越好啊，越嚟越進步咁樣，而係突然間由 A 變咗做 B，A 同 B 冇任何內在必然關係嘅喎，係完全兩個唔同嘅睇嘢方法，但係用同一個字或者關心同一個問題現象咁樣咯，好似表面上。 佢其實我俾個名嗰啲框架，佢每個框架佢唔同書用唔同嘅名啦，有時候叫做 epistemic。即係一個字，另外喺後屘叫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嘅時候用 archive 啦嗰啲字，就係講每一層啊，嗰、那個歷史嘅框知識框架，所以佢甚至好得意啊！佢話咧，有時如果你唔啱個知識框架，你根本就唔會講到嗰啲嘢，睇到嗰啲嘢，因為你要相對某個框架，那個框架係 make it possible，你先至可以有嗰啲知識咯。所以有知識有個基礎，如果基礎咧係每個歷史時期唔同，所以重點就掘翻好似考古學咁啦，掘翻每個時期出嚟咯。 咁我哋呢一節就大約俾觀眾一個大概嘅諗法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會繼續講佢考古學究竟做緊啲咩。咁我哋亦都會提及佢一本書叫做《古典時代瘋狂史》啦。咁下一節翻嚟繼續。咁歡迎大家咧，又翻嚟同我哋一齊傾嘅副曲啦。咁副曲咧呢一節我哋要做啲咩？ 我哋陷入瘋狂咧。 呢一節點樣陷入瘋狂咧？就係因為我哋呢一節咧就係講副曲嘅一本著作，就叫做《古典時代瘋狂史》啦。咁呢本著作咧通常就話係同佢考古學嘅思想有關嘅。 成名著添。 係啦，咁呢本書係做啲咩咧？就係研究瘋狂，即係研究我哋現代人對於瘋狂嘅睇法究竟係。點樣嚟，或者係同以前唔同時期對於瘋狂嘅處理係點樣？咁於是乎先至話到就係佢點樣掘翻以前可能中世紀啊係點樣處理嘅，七十八世紀係點樣處理瘋狂呢一樣嘢嘅。咁一我開始講少少嗰個源流先啦。咁樣佢就會話咧，其實瘋狂或者我哋而家所定義嘅 madness 咧，就唔係咁理所當然由。古到今就一直係 keep 住咁樣嘅樣態，或者我哋會咁樣對待一啲瘋狂嘅人啦。咁佢就話其實呢要講瘋狂呢就要追溯返去十世紀到十四世紀。首先講一講就係佢呢本書主要係講歐洲嘅情況嘅。咁我對於其他國家就未必係咁樣啦。咁所以佢始終係做緊一啲歷史嘅一啲考古嘅一啲面向咁樣，咁所以喺十至十四世紀咧，佢就話其實嗰陣時咧麻風病咧就好流行嘅，咁啲歐洲嘅嗰度啲人會點樣處理咧？佢哋就會起好多麻風病院咧，因為麻風病會傳染嘛，咁咧就起咗啲麻風病院咧，係用嚟禁固嗰啲麻風病人，等佢哋唔好周圍行咁啊傳染。 隔離咯， 係啊，隔離佢哋。 同我哋今日差唔多啦。 咁就等佢唔好傳染其他人。咁咧麻風病咧就一直咧喺嗰陣時起咧。都是歐洲的一個噩夢啊，因為是很嚴重啊個情況。咁跟住咧，去到十四世紀咧，麻風病咧就開始退卻，可能醫翻好或者係慢慢消逝，即係冇咁多人有麻風病啦。咁呢個同瘋狂有咩關係呢？就係、喺麻風病退卻之後咧，就剩翻好多麻風病院。嗰啲醫院本身用嚟運人噶嘛，留咗喺度，咁係用嚟做咩咧？已經冇曬啲麻風病人啦。 好彩仲有個風字，一樣有風字都揾得咁樣係咪？ 好彩唔係架風。 係。 咁佢就話咧，呢個時候咧，取代麻風病嘅呢個成為歐洲噩夢嘅嘢係啲咩咧？就叫做一個叫瘋狂嘅嘢。咁瘋狂係啲咩咧？ 佢就會覺得係一個理性嘅反面，即係嗰陣時由十四世紀開始，啲人咧就會將覺得係理性反面嘅一啲嘢嚟，可能乞衣啊，可能係啲會 乞衣都係理性反面， 係啊，佢哋會覺得係嘅，總之係同啲啲神啊理性反面嘅嘢，即係唔理性啊，唔知道做緊啲咩嘅人啊，甚至係一啲武功翻嘅人，佢哋覺得。都要混曬入去嗰啲漏空咗嘅反恐病院， 冇規律，冇規律，即係你日常唔係一個正常人嘅生活啊，然之後你冇一個正常人嘅思考啊，跟住 對社會冇乜貢獻， 係啊，對社會冇，總之你唔跟住個大潮流走，或者你 follow 唔到嗰啲 orders 嘅，咁呢啲其實一聽落去同我，就算我哋而家理解都未必係咁理解啊，即係乜嘢叫做瘋狂？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是、總之就係嗰啲全部唔 fit 喺嗰個社會嘅規矩入面，嗰啲就已經當佢係瘋狂。 但呢度其實有個再有細分嘅，即係庫庫真係嚴格嘅做嘅時候咧，佢會話嘅瘋狂去到最初嘅時候咧，佢好得意啊！佢話最初中世紀嘅時候咧，係唔 exactly 係覺得係理性嘅反面。呢個好得意，佢覺得係唔覺得理性反面，即係唔同啫嘛咁樣。但係佢話開始去到頭先阿鳳哥嘅時期咧。就初時有啲變化，就係、是、初時覺得咧都未，即係覺得開始有理性反面啦，有呢個形象出咗嚟，咁就入咗麻風病院啦。咁嗰時甚至除咗麻風病院之外咧，仲另外一啲傳說中有過嘢，就所謂瘋人船，就甚至會咧將佢哋咧一架架船咧冇目的地噶，將嗰啲所謂瘋嘅人咧一嘢 ship 出海 send 出海，跟住就唔知去邊嘅， 即唔係知嘅，即佢冇目的地，但係即船就會圍住周圍去咯。邊度有癲佬啊？咁啊， 咁我以為係唔知去邊 嘅，佢係周圍走嘅，去收啲人上去嘅。但係都係傳說嚟， 但係傳說嚟嘅，即係後屘好多歷史學家拗啦，有好多歷史學家話冇啦，其實。 因為有一首詩係就係描述瘋人船咁樣咯。喺呢度我講得唔好，我就想再補充翻，因為咧喺我話。當瘋狂成為理性嘅反面之前咧，其實嚴叔講得啱嘅，佢係有一個潛伏期嘅。即係我哋咧，而家對於瘋狂睇法啦，其實係或者十九世紀開始對於瘋狂睇法咧，就將佢當成理性嘅反面啦。但係喺十四世紀麻風病呢樣嘢退卻之後咧，其實佢話有兩個世紀嘅時間咧，係瘋狂咧係潛伏。即係點講好咧？即係醖釀緊成為現今而家嘅咁樣嘅面貌嘅。咁點解會咁樣講呢？因為喺文藝復興嘅時候咧，即係喺十五、十六世紀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對於瘋狂嘅睇法咧係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對佢係有一種欣賞嘅態度，因為佢覺得佢同一啲神秘嘅嘢有關，即係可以換出一啲神秘而係一啲真理嘅嘢咁樣。但第二種方睇法咧就同我哋而家係似啲，就係、是、一種批判性嘅睇法，就係覺得啲麻風病係我哋理解唔到，係一啲渣，係一啲衰，唔係麻風病，瘋狂係啲我哋理解唔到，係啲渣啲嘅嘢嘅，咁係我哋排斥嘅嘢。 所以我一路想講嘅就係、是、其實佢分幾個時期，再細分嘅話，最初咧係唔覺得佢有問題，唔覺得佢係理性嘅相反，跟住慢慢開始就有咁有個兩個混合嘅睇法，就係、是、佢某意思上理性相反嚟，但同一時間理性相反唔一定差嘅。因為理性相反，正正就 高於理性， 高於理性。因為理性有時獲得嘅真理咧係有限嘅，佢哋覺得。但係透過佢，譬如宗教式嘅感召咁啦，好似係一種 unreason， 但係咧同一時可以獲得一啲有趣，可能黑暗啲或者特別啲理性獲得唔到嘅真理。 以前嗰啲好多小説咩莎士比亞嗰啲咧，總有一兩個嗰啲角色咧係個癲佬行嚟行去，但係第一就冇人會捉佢，冇人拉佢嘅。雖然有啲人喺度笑話佢啦，咁但係通常佢會講一啲説話就好奇怪嘅喺個故事開頭，但係去到後來發現咧，原來佢預示咗某一啲嘢，好似有預知能力咁。 另外一個就係佢成個例子就係唐家柯德，即係班特成唐家柯德，就係又係瘋瘋地嘅，但係佢同一成日係好強大嘅力量。咁呢都係佢嗰個年代咧，即係中世紀末期埋復興初期咧睇嘅對於 瘋狂嘅睇法， 而甚至最初嘅時候咧係未同頭先講話，譬如窮啊、懶啊嗰啲人咧黐埋。但慢慢又再生啦，你可以話某啲就第三個時期啦，即係如果揀要講，就係、是、慢慢又覺得咧，將樣嘢咧，即係開始資本主義興起，其實就覺得咧，即係未興起，或者起碼同經濟相關，就係你開始懶咧就有問題，即係唔做嘢，即係反社會人格有啲，咁就有問題啦，就係、是、因為喂佢覺得咧，一個理性嘅人咧喺度會工作嘅，工作彰顯咗人類嘅美德嘅，你唔做就即係 unreason 啦咁樣，所以跟住落去就慢慢就變咗窮人啦。冇工作能力嘅人啦， 罪犯啦， 唔工作嘅人啦，咁嗰啲咧又會俾人當係黐線咯，即係瘋狂係同嗰啲人喺呢個時候咧，就慢慢拉起咗關係上嚟，就窮啊嗰啲就相關。 即係個制度好似係理性嘅產品啊嘛，咁你 fit 唔到個制度，譬如你違反佢直情，譬如罪犯嗰啲，或者你冇貢獻嘅喺個制度裏，你個制度係安排咗你要有某個 崗位要發揮某啲功能，乜乜都唔做咁樣嗰啲冇鬼用咧。咁呢都係違反啊，某意思之下理性。不過好廣義嘅，其實佢呢度咁樣用嘅時候，即係喺嗰陣嗰個時代就好廣泛地話啊，呢啲都叫做總之反理性啦咁樣。佢就冇再細分嗰啲，就冚唪唥都混曬去一個地方咁樣。 咁就有總之人民為復興，即係嗰種對於欣賞。瘋狂欣賞的態度退卻了呢種態度之後咧，就會將嗰啲所謂瘋狂嘅病咧，就混曬落去以前嗰啲麻風病院嗰度啦。 最得意就係我覺得後屘初成同窮人有關嘅，我先嚟講，即係慢慢變咗同窮人有關啦，唔做嘢人有關啦。但後屘就變咗唔係同窮人有關咯，就覺得咧就變咗同有錢人有關。後屘即係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就覺得有錢人咧可以點啊，得閒胡思亂想啦，即係睇哲學啦。佢有講過睇哲學書啦，可以 有閒下嚟， 有閒下就咧就變咗咧，反而佢哋離開咗。即係離開咗現實世界，就變咗反而後屘咧就同嗰啲資本階級啊、有錢人啊就相關，就變咗瘋狂同埋有錢人相關，就唔係同啲窮人相關。即係我想帶佢大 point 就係、是，所以顯示到咧，其實呢度係個考古學嚟，即係佢唔同時期咧，其實冇乜解嘅，就係、是、唔同時期對於瘋狂嘅睇法咧，就無啦啦有唔同嘅框架轉變咗，就同我哋而家嘅框架好唔同。咁我哋而家框架就唔係 take for granted， 對佢嚟講唔係咁普遍，從來都係咁樣諗咯。 唔係，我覺得即係都係佢。頭先又講到理性，因為講瘋狂同理性做一對人，其實都正正睇到係喺歷史上邊，我哋對於人自己嘅睇法，即係喺文藝復興嘅時候，我哋未係好高舉理性，未去到啟蒙時期以後，我哋咁重視嗰個理性，或者用理性嚟建構我哋嘅生命或者社會。咁所以喺呢一度個瘋狂嘅演變，其實同時都係一個理性嘅演變，即係我哋對於理性咧，然後對於我哋人。是理性的動物這個這樣的即評價的一個演變來 的。嗯。我們是透過即似乎那時即根據福柯的想法呢，即對瘋狂的看法不同，尤其是那個有個方向的都，即雖然我們說斷裂一個看法不同，但它有個方向就是什麼，越來越開始慢慢呢，即剛才我們說攏埋一堆劈埋一齊那就算數啦。但慢慢就將佢區翻出嚟啦，真係，即瘋狂開始真係同窮嗱好得意啊！即我們現在看很多福柯的書呢，嗰、那個困難，我覺得除咗話嗰啲歷史唔熟之外，就係、是、我哋唔明白啊，有啲嘢，即係譬如你話瘋狂唔係一個嗱，我哋一諗瘋狂，自然就係佢一個病嚟啊嘛。咁瘋狂又梗係同窮唔同噶啦。咁我唔知佢寫乜喎，點解會咁咧？即係雖然佢寫緊係嗰陣時啲人嘅諗法，我哋就唔明嗰陣時啲人會點解咁樣諗咧？咁奇怪，咁都分唔到。 喺關窮咩事？ 犯罪同冇錢咁樣。 你唔做嘢， 雖然我冇錢會打劫啫，但唔一定打劫啊。同埋跟住癲咁樣，係完全唔拉架。 打劫好理性添咯， 係啊。但係呢個就係正正我哋而家已經對瘋狂有一種睇法。我哋就理解唔到嗰陣時啲人原來係咁嘅，用翻呢個框架好古怪，所以好難進入嘅。咁所以其中好特別嘅就係對瘋狂嗰個理解越嚟越細緻區分，而且以一種科學嘅方式去處理。所以慢慢去到我哋而家好自然，瘋狂就一定係咩等同於佢係某種類型嘅病啦。於是就係由醫學家去研究嘅啦。咁好得意喎，包括身體同心理上嘅病喎。 所以度有兩樣我覺得大，第一就係點解你會唔明佢嗰陣時啲人點解咁諗咧？就顯示咗富庫大 project 嗰個 point。就係、是、考古學就想講每個時期有佢自己嘅嗰個 archive 或者 epistemic， 所以 that's why 佢第二個時期其實你就唔明白，那個知識嘅框架唔同，那個基礎唔同，就完全唔同咗個框架，就唔能夠明白佢做乜嘢，都咁睇嘢。第二就係咧，所以我哋所以傅康老師會講啊，喺歷史上1656年咧，巴黎總醫院嗰個建立係好得意、好重要，就係、是、原因係在於佢開始將睇成一個病，係啦，但當然未完全係嘅，但開始係個 starting point， 即係。是我哋而家嘅睇法嘅嗰個先驅嚟嘅， 佢初初都係掉曬所有嗰啲人落去嘅。 係，當然都係啦。即係當時總醫院叫總醫院係唔醫人噶嘛。 即係最初以前啲麻風病院差唔多 嘅。就係困住佢哋。係 啦，但係呢個係開始起碼用醫院嘅角度嚟睇佢。係啦，當然佢變咗一個以前係放逐啦，變咗喺城市裏面放逐啦，混咗裏邊。咁但係所以 that's why 傅康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標誌嘅一個歷史事件咯。 仲運好多人噶嘛？嗰陣時運成 1% 嘅巴黎市。 係啊，好誇張。但係每一個 percent 嘅 大金幣啊， 咩人啊嘛？係瘋狂瘋人啊嘛。 係咯，咁所以我哋呢啱啱就好快咁樣講咗，究竟考古學係做緊啲咩？咁就用佢本書以瘋狂作為例子就講咗啦。咁不如我哋快啲進入下一個時期，就係係普學。 咁我講下啦，因為考古學咧，我哋好強調就係嗰個唔同嘅歷史時期咧，有個斷裂喺度。嗰段裂就好似頭先 Roger 咁講，係未必有解釋嘅，即係好突然間又轉嘅啦。咁頭先瘋狂嚟講就係唔同時期會睇到唔同嘅對瘋狂嘅概念，係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即係後屘啦，慢慢咧，傅康就更加轉咗個科學學啦，話係佢叫做系譜學。系譜學咩意思？就好似你諗下，我而家諗下，如果我點樣生出嚟啦？咁你畫個系譜可以，畫個 family tree 家族圖咁樣，我阿爸我阿媽係邊個，跟住係咁生上去，生上去畫咗成棵樹出嚟。系咪咧？睇到 生上嚟，佢生落嚟， 生落嚟，咁就生咗我啦。你可以睇到咧，我系点嚟嘅？我个来源就系嗰个画条成棵树系点样 causally 因果上面生咗出嚟。咁傅康嘅第二个时期系谱学咧就一样啦，就是、为我啲概念画系谱。 我哋而家有某啲概念啊，譬如佢會講紀律呢啲概念，聽緊。我哋如果有紀律好重要，呢啲概念、呢啲諗法係點嚟嘅咧？佢揾翻歷史上咧，呢樣嘢點樣畫個系譜啊？點樣生出嚟嗰條 line？喺嗰度拉，嗰度個 causal relation 點樣生咗出嚟？ 佢唔係一條直線嘅，唔係一條直線，一棵樹咁。 係因為佢講得好清楚，佢唔係話每樣有單一嘅源頭，有好多嘅歷史源頭，全部都係咁啱嘅啫 ，contingent 嘅，可以話偶然 嘅。一少一個可能就冇今日嘅你㗎啦。 但係咁啱，就好似你一樣啫嘛，無啦啦生咗呢個諗法出嚟， 冇遲出門口撞到你阿嫲就冇你啦。係啊，好慘。 咁所以呢個佢就著重嘅係咩咧？就係唔係嗰個斷裂啦，係嗰個連續性點樣樣由最初某一啲歷史偶然嘢咧，慢慢生到我哋而家嘅諗法概念出嚟咯。咁我哋呢個就係系譜學。 咁所以我哋咧下一節咧就會繼續傾系譜學究竟可能同考古學有啲唔同啦。咁我哋下一節再見。如果你仲未被副曲嚇走咧，咁就歡迎你翻翻嚟呢一節咧，就同我哋繼續一齊就傾系譜學啦。 成日都挑戰人哋會唔會繼續睇第二三， 一咁樣想多啲收視啊嘛。 冇錯。 咁想即係我之前講嘅就係開始系譜學啦。系譜學同埋呢個頭先講考古學唔同啊嘛。佢唔係著重嗰個斷裂啊，係著重嗰個連續性。點樣由最初有啲乜嘢因搞到我哋而家生咗某啲出嚟？咁副曲會用咧，即係監獄做一個例子嚟，做一個即係 discipline and punish。有冇出名嘅書啦？咁佢解釋現代監獄點源起喎啦。咁今次咧佢就唔係好似考古學咁啦，揾唔同時期各自點樣唔同監獄，咁都有嘅。但係跟著仲就係解釋中間點樣有啲咩唔同嘅偶然歷史事件，引致到咧我哋現代監獄嗰個制度咧會產生到，最終甚至可以推到出去咧，就整個社會點解會咁著重紀律啊，咁著重 discipline 啊呢啲嘢。咁嗱好簡好得意嘅，即係佢話咧，佢傳統嚟講咧，監獄咧唔即係冇監獄嘅最初甚至係。啊、最初就係因為覺得個國家咧就係、是、個即係歐洲嚟計啦，整個政體咧就係、是、個皇帝嘅一部分嚟噶嘛，所以你做咗一啲傷害呢個國家嘅嘢，傷害呢個城嘅嘢，咁啊即係傷害咗皇帝身體啦，所以你就要受翻咧相對應嗰個 punishment， 所以就要展示咧對你肉體咧係施加某啲痛苦嘅懲罰，係令到你感到痛苦嘅，係展現俾大家睇嘅，所以社會咧喺嗰啲咩啊，即係。廣場啊，嗰度咧， 啲髮場裏面要俾人劫髮場嘅呢啲，係即係公開示眾， 刀下留人， 係啦 ，shame， 仲要做好多複雜嘢嘅喎，係嘛？即係嗰啲凌遲處死又割又剩咁嗰啲咧， 因為展示你對個皇權嘅侵害啊嘛，所以等到 deter 其他人唔敢再做。 所以嗰陣時嘅懲罰就係你最緊要咧，就要俾人哋，但係要嚇怕其他人嘅， 而且佢要痛苦嘅，係啦，就所以唔係咩咧，就唔係想，譬如舉個例咧，教育佢哋，即係我哋懲教，佢係得懲嘅啫，即係冇。靠嗰部分嘅情義不教，純粹懲罰佢。你傷害咗皇權幾多，就懲罰翻你幾多。咁但後屘現代監獄嘅興起咧，就有好多好得意嘅歷史偶然事件引致啊。咁細節唔長談啦，但起碼有幾個得意諗唔到啊。譬如傅高研究覺得舉個例啊，原來修道院嘅時間表有相關。就嗰陣時咧，嗰啲修道院咧有好嚴格嘅一啲 timetable， 大家要跟嗰啲修士 幾點起身啊、祈禱啊、食飯咁嗰啲。 咁慢慢呢句就成為咗其中一個引致後屘監獄咧。參考嘅一個對象就引致我哋慢慢就會咁樣安排咧呢個一日嘅時間，啲監犯點樣安排嘅生活。 所以而家你去修道院諗住體驗下人生咁樣嗰啲咧，有啲人咁就哇點解好似監獄咁樣調轉咗嚟諗啊？其實係監獄好似修道院，係啊，本來咁，即係你踢法好似啊碧咸踢法好似你咁嗰啲咩成日講， 唔得我唔中意碧咸。但繼續，但跟住下一個另外一個 source 係估唔到嘅，就係嗰陣時因為普魯士咧，即係。嗰陣時德國未統一啦，其中嘅一個王國叫普魯士啦。普魯士裏邊啲陸軍咧，嗰啲軍隊咧嘅 training 咧，係好著重 discipline， 好著重紀律嘅。佢嗰個精神咧，引申咗去法國咧，最終係慢慢擺咗喺現代監獄嘅設計裏邊嘅，就是、將普魯士個軍隊嗰個重紀律嘅精神咧擺咗裏邊，用翻嗰啲方法咧嚟 drill 啲囚犯嘅，甚至會係啦。咁呢啲都係另一個 source 啦。咗第三個 source 就係、是、當然就係走唔甩嘅，就係、是、資本主義興起啦。係啦，即係慢慢就要強調咧、就係，你唔可以就係大佬，你唔可以懲罰佢，打到佢死咗唔掂嘅喎，打到佢咪斷肢咁唔掂嘅，因為喂佢係我哋嘅一個 labour force， 你用到佢盡啊， 係 啦， 打到佢盡， 即係你如果整到佢玩壞咗件玩具啊，咁你就冇得再幫你生產嘅啦嘛，所以咧最重要就係咧嗱，點解要罰咧？又要罰嘅，因為要保護私有產權。私有產權開始興起之前冇咁強調嘅，資本主義興起就著重私有產權，你唔好侵害我，侵害我咧，你要相對受到懲罰，等你唔好再侵害我哋。咁但同一時間你要教佢喎，你唔可以想玩壞件玩具，咁啊整到佢即係做唔到嘢嘅喎，所以就變咗第一就係擺佢喺監獄裏邊，但擺喺監獄裏邊你以為就得啦，就會要求你喺裏邊做嘢，繼續幫你生產，係啦，所以現代監獄嘅啲 setting 咧。 其實有好多唔同，即係仲有幾個嘅，不過唔講，即係幾個特別嘅想意想不到嘅 source。 啲歷史上嘅原因咁。 係啦，歷史上偶然嘅因素咧，產生到結合咧，就引致而家我哋嘅一個監獄啦。 所以都係其實嗰個改變正正係講緊懲罰本身呢樣嘢，有不同嘅形態啦。即係最初可能主要係折磨佢身體啊，公開地呢個因為背 係 啊鞭打佢宣示皇權嘅，但係後來變咗用監禁呢種形式咧。即唔係純粹咁，一般我哋諗法人道咗，咁佢覺得唔係淨係咁咧，而係好多反而其他人，即係好多古靈精怪，我哋覺得冇拉楞嘅個經濟制度嘅改變啊，好多對可能人嘅睇法嘅改變啊，等等喺裏面都會加咗落去咯。 一路得意，我再補一句就係、是、最初我哋覺得係佢個大 picture 就係、是、我哋因為人道咗，我哋人進步咗啦，所以唔好再咁樣刻意懲罰佢哋，我哋應該教佢擺佢咁。但佢話唔係，有好多歷史原因唔關你係咪人道咗事咧，引致有呢啲監獄嘅轉變。所以呢個位我覺得係好好地顯示咗一樣嘢，甚至到最後啦，你會產生咗某一種叫做監獄嘅科技，監獄技術，就研究點樣監禁係最勁。咁一間 我哋揾復仇同埋監禁專家， 係啊，即係講圓形監獄呢個問題真係好正。 係啦，因為即係講圓形監獄，其實圓形監獄係啲咩呢？其實一又同哲學家有關係嘅，就係、是、第二個哲學家係英國哲學家，就係、是、Bentham Jeremy Bentham 提出嘅一個概念。 講效益主義嗰個 係啊，係啦，講係呢個純粹係一個概念嚟嘅。那個概念係咩呢？因為其實嗰個英文叫 panoptica 啦，其實佢有兩個字源，一個 pan 就係全部啦 ，optica 就係即係視覺睇嘢啦，係啦， 全視野， 係啦，冇錯啦，即係360度環回立體咁樣。咁啊睇，咁一個監獄嘅設計就係你還設想一下，其實所有人咧係睇唔到對方嘅，即係被監禁嘅人，但係咧中間就會有個人去監視你，或者有責任去監視你啦。咁呢、這個圓形監獄嘅厲害之處，即係對於庫克點解要借用呢樣嘢去講呢，個厲害之處就係因為大家都見到被監，即係知道有人被監，即係大家都 知道你即係坐緊監嗰個，知道你俾人睇緊， 冇錯，知道你俾人睇緊，但係同時間就係佢睇唔到嗰個睇緊佢嗰個人。 好，譬如想象一下，我哋原本嗰啲監獄係點樣？譬如我哋平排咁坐監啦，一個個咁呢度有嘢隔開嘅咁樣。 即係我睇唔到你。 係啦，咁但係咁。我哋做乜都得啦，係咪先？咁唔係嘅，唔會巡噶嘛，啲肉卒啊，嚴叔咁去巡巡巡咁樣。咁我哋見到佢，咁我哋咪乖咯。咁佢走咗，我見咦行咗咯，咁我哋做翻自己嘢啦。咁我冇效率，今日又要揾個人嚟巡，係咪先啦？啊，咁咧有條咁嘅橋喎，我整個將啲監獄，我哋整到啲囚室咧一個圈咁圍住，中間擺個瞭望塔咁咧叫做。 即係你而家坐緊監 禁。係啦，冇錯啦。咁中間呢張台啊，上邊呢度有個塔，咁就有肉卒喺裏邊。咁開頭我哋要擺啲肉卒喺度，佢成日望住我哋。好啦。我哋全部人都見到佢啊嘛，因為所有嘅囚室都向住個中心嘅，咁我哋會覺察到咧有人監視緊我哋，咁我哋自然就即係唔會亂嚟啦。嗱，你要留意喎，佢唔使巡嘅，因為佢喺中間就可以只要個人望下咁樣，或者派兩個人咧，佢唔使行埋去就望曬噶啦嘛。咁於是我哋無時無刻，即係你又唔會搏過一秒鐘、一分鐘咁樣啦。咁佢擰一擰個頭，咁唔通你就做啲古靈精怪嘢咩？咁你就唔會亂嚟嘅。好啦。去到一個地步，甚至點咧？你已經習慣咗有個塔，有啲人看住你。好啊，有時如果你望下嗰度，你有人，咁你就唔會亂嚟啦。但係冇人咧，嗱你都會認住佢，唔知幾時出現翻嘅，因為佢好快，可能佢坐低咗，趌翻起身咁樣，咁你就會成日都認住有人監視住你。其實，而且每一個人都係，而且呢度佢唔需要擺好多個肉樽喺度嘅，佢擺一兩個，甚至唔擺。都已經好有效率嚟講，效率啊，開始喺呢度，好有效率咁用最少嘅資源，就可以令到你每一個人都乖乖地跟翻個規矩嚟做。嗯， 仲要呢一樣嘢係你自願去服從，即係副高其中一個講到係後屘個 discipline， 唔係因為以前我哋可能透過公開處刑，頭先講公開處刑一種恐嚇或者報復式嘅懲罰啦，令到我哋佢驚啦，因為驚所以唔做。去到我哋頭先講圓形監獄嘅例子，已經發展到其實根本唔需要任何去嚇你、管你，其實你係自動自覺 submit 咗去嗰個 discipline 內化咗 嗰樣嘢度啦。咁樣咁所以庫克會好，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講嘅嘢就係佢話你見到權力係無處不在。咁呢度講一講嗰個權力嗰個字啊，即係權力唔係啲實際上面邊個有 power 嗰個人就叫做。庫克心目中嗰種權力，即係權力點解係無處不在咧？就是、正正係我哋頭先喺度見到咁多例子，甚至乎嚴叔之前講我哋講修道院啊呢一啲，其實呢一啲嘢嘅形成咧，即係呢一啲嘢出現咧，已經係喺度 shape 緊我哋點樣做嘢，或者係暗示緊，你可以話俾我哋一啲暗示，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嘢？咁呢啲規矩啊，頭先講由懲罰去到我哋講規矩，去到我哋自己點樣睇自己啦，即係我哋會睇到。 喺一個監獄入面，即係庫科會認為其實最終嗰個監獄係咩？其實就係個社會，即係個社會可以發展到係其實我哋喺個社會入面，因為成日都會覺得無時無刻有人睇住我哋，有人評價我哋會做啲乜嘢，所以我哋就會 follow 翻呢個社會嘅 order。咁呢個權力就喺度運作啦，就正正係咁樣嚟控制住我哋生活嘅每一部分，甚至乎控制埋我哋點樣理解我哋自己係咩人。 嗯，呢度我覺得好得意就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傳統講權力噶嘛，我哋覺得哇要解放喎咁樣，就梗係有啲人譬如舉例，可能係政權啦，或者某一啲壓迫者啦。咁如果有啲人會覺得係資本家咯，舉個例， 或者你阿爸阿媽啦， 係啦，即係佢擁有我嘅財政大權啊嘛。好多時候，如果你後生啲，咁佢會控制到我哋有佢權力。咁我哋要解放就係要。反抗咯，係抗衡啲權力啦， 好似好核心有一個權力嘅中央咁樣，好高嘅， 有上下 將權力壓制你，逼你唔可以做某啲嘢，或者逼你一定要做某啲嘢。 咁反抗就係打倒嗰個大佬啦，所謂。咁但係庫科理解權力咧係好得意，同埋解放嘅關係。就先 Tommy 咁講嘅權力咧，唔係就喺某啲人手中有，唔係某個政黨、某個政權、某啲階級，而係任何人際之關係中間都體現到嘅。譬如 Tommy 頭先講話。喂，人與人之間都有喎，點解咧？有人評價緊你。佢好簡單講，我哋成日都有，好多時候都有啊。譬如舉個例講嘅嘢，譬如你拜年咁先算啦，問你，喂，你結婚未啊？咁樣舉個例，拍拖未啊？咁又話又評價你身形啦。喂，做咩咁肥啊？咁樣，喂，其實呢啲全部咧，好似好有社關心啊，都係某一種權力嘅展現嚟。 真係好有事 嘅， 有 權 有 你咁 肥， 唔係 有事嘅， 唔係好關心你啊嘛，食少啲啊，你咁樣唔係一間第時冇人中意嗰啲咧。咁但係其實佢展現緊咩？就係譬如舉個例，某一啲 law 冇 limitation 佢叫做。set 咗個 norm 出嚟，譬如舉例，肥係唔好噶啦，人係應該要結婚嘅啦，應該要有仔女嘅啦，所以就會問你結婚未、拍拖未啦，應該要買樓啦喺香港，問你買樓未啦，全部都係顯示咗咩？冇關心之嘛，但同一時間這種權力嘅展現，當周圍都咁樣講嘅時候 ，set 咗個 norm， 於是係一種評價嚟嘅，所以有唔符合呢個 norm 嘅人咧，就會好容易喺呢個時候俾人排斥啦，或者俾人睇低啲啦，或者俾人覺得 marginalize。咁於是你慢慢就想自己擺翻埋去中間啦。咁所以最終佢會咁樣講嘅，就係喺呢個意義下咧。同一時間權力周圍都有。如果你要解放嘅話咧，我哋唔係有個大佬要打倒佢就解決。喺每一個日常生活嘅細節裏面咧，我都要睇清楚權力嘅蔓延。點樣你自己都會嘅話，你自己唔夠做一啲嘢咧，又會限制咗影響咗其他人。強化係啦，強化。 因為啱啱就係講到，其實另一方面就係你會內化咗某啲嘢嘛，即係嚟啲 norm， 其實可能從來冇人，可能你屋企或者你阿爸媽根本就唔要求你揾好多錢，或者你要買樓嘅，當你一個咁好嘅屋企啦。咁其實，但係你對你自己都會有咁樣嘅要求，就因為你內化咗嗰啲社會嘅 norms， 嗰啲 norms 係嚟自啲權力。 所以好得意就係，譬如就算我哋話分時期啊，復考咩考掘學，跟住又係博，但其實就唔係話哦，佢而家唔再講考掘學嘅時候重視嘅嘢，推翻以前啲結論，又唔係咁嘅。即係佢之前講瘋狂，同埋而家講譬如監獄裏面制度，其實都係講一樣嘢啦，就係有一啲人佢係偏離咗個 norm 啊，正正係瘋狂嘅人就唔正常啦，有病啦，後來我哋要醫佢啦。咁罪犯就係違反呢個社會嘅嗰啲規範嘛，所以我要擺落去監禁佢，其實係令佢過翻一種好有規範嘅生活，就是、符合翻個社會嘅需要。而呢個好得意就係兩個所謂個權力嘅影響係透過知識嘅。我哋有啲犯罪學家、心理學家話俾你知，佢決定嗰個標準係乜嘢，邊啲係正常，邊啲唔正常，邊啲叫做犯罪，邊啲唔係犯罪，甚至講性一陣，我哋過渡到都會講呢樣嘢。咁所以知識同埋個權力嘅運作係好密切嘅關係，而佢哋又會界定咗咩為之一個人、一個主體，點為之正常人，點為之偏離咗。 所以好得意喺度講多句，冇乜時間出嚟，就係佢會叫做一個 subjectification 嘅過程，就係有兩樣嘢，就是、一方面就建立咗我哋而家呢個主體 subject， 成為咗我哋透過歷史中偶然嘅嘢、權力啊、知識嘅關係引申到，同一時間我哋 subject to 嗰個 law， 屈從於 嗰個規矩，於是就先成為咗我哋而家嘅自己，喺了解我哋自己裏邊咧，係幫我劃缺嘅呢個過程。 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就繼續探討呢個咁核心嘅問題，就係權力同知識嘅關係。嚴叔話啱啱佢唔夠時間講曬佢要講嘅嘢啊， 被規範咗， 而家即刻俾時間你。 不過好快咁講一句就係頭先講 subjectification 啊嘛，講我哋其實好得意啊，所以庫科 project 研究你點樣嚟。點解我哋會有我哋而家呢個心靈啊？呢、這個我哋啦，所以其實佢應該 subjectification 好得意嘅就係，我哋傳統會覺得咧，喂有個我喺度，有啲主體啦，或者我啦，跟住咗唔同歷史事件咁啦。但佢唔係咁講喎，佢諗係咧，我哋有我哋而家現代人呢個主體呢、這個心靈，我哋咁樣睇世界咧，呢個我哋咧，其實正正就係喺歷史中慢慢透現出嚟，變成我哋而家呢個我。所以 subject 咧喺歷史中產生嘅，所以呢個第一個 point 又好得意嘅。subject 係唔係首先有個 subject？ 即係唔係啲本質一開始人就係咁樣㗎啦，喺度遇到不同嘅事件，喺個唔同嘅時代咁樣。 係啦，就唔係咁，就係咧透過唔同嘅歷史事件咧，產生咗我哋而家呢個我哋。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個 point， 所以 subject 係歷史中產生出嚟，而唔係本身有經歷啲事件。第二，我發覺咧，因此咧就引申到解放嗰個位，頭先 high 咗少少，就係、是、既然只不過是偶然嗰啲小事件咧，使得我哋而家會係咁樣樣嘅，我哋會咁樣睇世界，咁樣睇自己。其實我哋可以唔咁樣睇嘅，於是佢有一個別嘅可能，即係不一樣嘅可能，使得我哋咧用第二個方法睇自己睇世界。咁於是我哋可以改變咯，就唔一定有個緊局喺度。咁又於是可以解放，唔一定受住某一個框架限制住咯。咁又同嗰個解放 project 有個相關啦。 咁我哋喺講解放之前咧，因為我哋陣間都會再提及噶嘛，就不如講埋佢最後嘅嗰個階段，就係倫理學嘅階段啦。 倫理學我講少少啦，因為一般我哋都倫理學係一個好似好熟悉嘅字啦，係咪？就係、是、研究啲道德嘅課題啦，咁樣係咪？可能你研究一下有啲咩道德嘅標準去決定一個行為啱定唔啱啊？啊，講下人生嘅理想嘅狀態啊，點為之幸福啊，咁樣啦。咁好似都係我想揾出一個人啊，要點樣成為一個人就最好呢咁樣。我想揾嘅一啲所謂人生理想照計就係放諸四海皆準嘅最理想，就係人人都只要追求呢個目標，如果得到嘅咁就正啦咁樣。又或者就算我哋唔講呢啲比較傳統啲嘅諗法，係強調嗰個幸福嘅追求，我哋講咁人與人之間點樣相處都有啲規範噶嘛，即係有啲咩一定唔做得，一啲嘢就一定要做嘅，係啲責任或者義務咁諸如此類。咁一般倫理學研究呢啲。咁福柯嘅所謂倫理學就唔係研究呢啲喎，好得意喎。佢反而係調翻，即係頭先嗰啲比較似係一個理，雖然都係同實踐有關，但係理論性一啲。 即係你應該做啲咩？ 應該做啲咩？係啦，俾佢話俾你知，要揾嗰個規條出嚟，係啦。但係福柯好得意嘅就係佢強調另一個面向啦，或者佢特別去理解，就係倫理學其實嗱，當然又同頭先講嘅有關嘅，就係我哋揾呢啲規條出嚟做咩咧？其實就係根啊嘛。我哋話俾你聽，人生一個理想嘅狀況係點？點樣叫幸福呢？就希望你成為某種類型嘅人，你根據某啲規則啊，培養某啲特質，就嗰啲叫對人有利有益嘅特質啊，係你最重要、最核心嘅。如果你能夠將人嘅嗰個天性發揮到出嚟，咁你或者依據某一種普遍嘅合理嘅規則去互相對待咁樣，咁你就可以大家都生活得好好啊，作為個人得到幸福啊，成個社會又好理想咁啦。好似有啲固定嘅，我哋要揾，然後去追求，去自己符合佢。但係對福柯嚟講，好得意，佢話正正加埋頭先嚴叔講嗰個就係、是，其實呢個好似背後假設咗原本有一啲叫做人嘅本質嘅嘢咁樣啊，天性，我要將佢實現出嚟啫嘛。咁只係你就算實唔實現到，咁可能有啲好啲，有啲差啲，但係人都係某種嘢，一路經歷唔同嘅歷史時代咁樣發展。但係根據頭先嚴叔嘅講法，嗰、那個 subjectification 咧，那個 subject 其實係慢慢喺唔同偶然嘅歷史事件形成嘅。所以其實根本所謂咩叫做理想嘅人生啊，咩叫人應該遵守嘅規則啊，人與人相處應該用嘅嗰個態度，譬如我哋話人係平等嘅，但以前真唔係咁諗喎，可能係經過某啲歷史偶然條件，我哋先產生咗一種人要平等，可能因為咁樣先多啲啊勞動力投入生產咁樣啦，係咪？咁嘅時候就令我哋覺得，某啲規則係我哋要跟，但係呢個跟嗰啲規則去做嘢過程，其實你諗下，即係講道德，我哋好似講緊嘅一般人嘅理想嘛。頭先我哋講監獄嘛，就係嗰啲罪犯要點樣做翻個正常人咁樣啊，或者你講瘋狂就係點樣去醫翻好佢變翻正常人，都只有個理想標準嘅人嘅模式，我哋要去跟。咁但係呢個其實講出嚟就好似由科學去證明人係咁噶咁樣，咁於是你去跟咧就冇死啦咁樣，而且普遍嘅一定係。但係咧，如果根據嚴叔頭先講法，呢個係慢慢形成出嚟嘅一個結果嚟嘅啫。咁所以唔同時候可能根本可以唔同嘅喎。咁而倫理學就變成係一個點樣去塑造自己，似藝術多過似係即係你咩道德，原來係講緊啲藝術咁嘅嘢，就我根據某啲要求規則將自己整出嚟，但係係咪得一個整法咧？個問題就係、是， 所以個方法上面咧，就同頭兩個時期好唔同。頭兩個時期咧，你可以感覺比較理論啲嘅、就係話俾你聽咧，我哋某啲佢有時叫自己做唔叫做哲學家噶嘛，佢叫自己做概念史家， 概念 就係揾翻咧佢喺歷史上面咧概念點生出嚟嘅喺歷史上面。咁所以第一個時期考古學啦，就成日題補學啦，用唔同方法去掘啲歷史，講翻啲概念嘅歷史啦。但係佢都仲係覺得太理論，佢話俾你聽瘋狂呢個 idea 點樣而家點走出嚟嚇、我哋對 discipline 呢個 concept 而家點樣走出嚟？佢講完之後就唔見得我哋即刻可以放棄我哋而家嘅嗰個既有嘅世界框架。睇世界框架可能仲係好穩固，喐唔到嘅，仲係我哋想解放，但係用唔到其他框架去做。咁知道嗰啲係唔夠嘅，咁點算呢？佢又好得意喺倫理學時期呢，如果係講點樣塑造自己嘅時候呢，佢會咁樣諗，就你試下，如果你想解放，唔好俾某個框架箍得太實嘅話呢，我哋可以試下舉個例啊，睇一講一啲真正嘅歷史，譬如係譬如佢講聖啦，後屘用聖史第二、第三卷做例子，佢講古羅馬時期、古希臘時期嘅 啲人點樣睇 sex， 點睇性。咁嘅時候就可以佢話啲嗱啲真實就發生過嘅喎。啲人以前真係咁睇性嘅喎，喺啲同我哋完全唔同嘅世界觀，好似講古仔咁娓娓道來，從而咧就鬆動我哋嘅睇法，就係、是、其實我哋唔係咁睇可以。依、這個我哋而家有嘅對性嘅睇法咧，我哋某一啲我哋可能知道咗，某一啲歷史時嘅原因咧，引致而家咁睇。佢講另外一啲完全唔同嘅性嘅世界觀俾我哋睇之後咧，就令到我哋鬆動咗，我哋唔乜到原本咁樣睇，就衝擊我哋既有世界觀。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佢係有一個倫理學嘅指向，就係唔僅係理論上話俾我哋聽，我哋嗰啲嘢咧係偶然形成嘅呢概念，同我成日想衝擊我啲既有概念，令我哋唔好揸得咁實，可以有機會咧鬆動出嚟咧解放，用唔同嘅世界觀睇世界啦，亦都包容多啲咧同我哋唔同嘅嗰啲他者咯。 嗯，系咯，即系因为曾先严叔就讲起性嗰个观念，咁我讲少少，因为其实富哥就系用咗，譬如我哋记得我哋有一集做 Symposium， 佢图都讲过，其实 男宠文化 系啦，冇错，即系希腊人嘅一啲性文化，其实同我哋而家想象嘅好唔同啊。首先佢唔一定系即系异性嘅性行为，咁先系。即係合乎嗰個社會規，其實係好多樣性嘅，即係直到去古羅馬，其實都係咁樣。即係富哥想講由希臘到羅馬呢一啲，其實都係即係點解會講性？我哋講性係關於一啲慾望嘅嘢，而啲慾望咧係冇分好與壞嘅。最初係純粹我哋談論就係、是、其實係好嘅面向多過壞嘅。即係純粹係我哋點解會講呢，就是、因為佢覺得有價值先、我哋先會講。 快樂啊嘛， 係啦，因為人嘅好重要嘅一個部分，構成我哋嘅幸福生活或者快樂，頭先 Roger 講，咁係好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哋會見到喺希臘文化同埋羅馬文化都係咁。咁富哥話去到邊度開始唔係咁呢，就係、是、基督教嘅文化傳入啊。咁基督教文化傳入呢，就直頭當咗嗰、那個頭先講嗰個慾望，即係對於性嘅呢一啲慾望咧，做咗好多嘅規範同解釋，甚至乎咧，我哋到而家我哋都會知道嘅，即係基督教會講一啲譬如原罪啊呢啲咁嘅概念咧，同性嘅呢啲概念咧就契合咗，咁就變咗咧，我哋會覺得，咦，追求性嘅呢啲慾望咧，或者任由自己去放縱咧，其實本身係一種罪惡，係一種要避免嘅嘢嚟嘅，咁當然。除了基督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之外，就是資本社會的興起，甚至我們說即一夫一妻制這個是盛行、其實這些東西都是、contribute 在現在我們對於性啊、慾望啊、追求慾望啊這些這樣的概念，其實是規範了我們怎樣去想。其實就是因為在這個框架下，我們現代的社會會覺得譬如同性戀有問題，不是自然，甚至乎照用剛才說的宗教的框架，其實都會覺得本身追求這種性的歡愉、快感本身就是一種罪惡，因為它會令到我們不適生產、個人好像不正經、或者甚至乎連埋去剛才我們說我們有道德的規範、甚至乎直接放在那個道德規範，覺得不應該這樣做、剛才說嚴叔就是說富庫想透過搬出呢一扎我哋喺歷史上面見到性嘅觀念喺唔同嘅時期發生咗啲咩事，出現咗啲咩問題，或者出現咗咩變化，從而係同我哋講，其實咧，我哋而家有嘅性觀念咧，其實唔係咁必然，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偶然嘅嘢咁樣產生出嚟。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其實我哋頭先講，我哋一大扎對於而家性嘅觀念咧，係同古希臘同埋古羅馬時期咧係好遠。其實嗰個諗法係好唔同。 補充少少就係、喺古希臘羅馬嘅時候，即係性係其中一樣嘢，當然大家都知啦，會好開心添。咁但係當然你都要控制一下嘅。個問題唔係性本身有咩問題，而好似喂你讀書太多咧，有時都唔係幾都好傷身噶嘛，係咪？又唔理其他嘢，冇朋友咁樣。所以性係冇問題嘅，你可以得到快樂都幾好。不過你唔好過度咯，唔好縱慾個問題。佢唔係特別一樣嘢，對人嚟講重要，但係唔係特別好核心嘅。對於界定你係一個點樣嘅人，我唔會用性取向嚟界定你。但喺現代或者喺基督教之後咧，開始就係、是、即係佢直接形成我哋現代人對主體或者對人嘅睇法，就係、是、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面向嚟嘅。即係所以你填申請表一定要填你個 sex 先嘛，係咪？呢、這個代表佢構成你個身份一個好重要的一點。呢、這個由基督教開始嘅，所以尤其是佢會喺嗰度變成性本身可能係一種罪惡又唔頂啊，呢種同埋好特別需要夾硬要控制佢。咁但係呢度復曲再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佢講我哋話啊咁即係性係啲我哋要限制嘅嘢啊，所以喺度要禁止佢啊，唔俾講啊咁樣啦。 所以呢個就睇到權力啦。有時啲人都會咁樣講嘅。咁但係即係復古一個好特別嘅講法，就係權力咧，原來唔係淨係得呢個所謂否定嘅面向啊，即係限制你。佢同性嘅產生或者點樣，我哋點樣睇佢有關，但係佢唔係純粹話透過壓制佢，而係反而佢發現咧好多由基督教開始，甚至同時係啊，佢一方面係好將佢睇成一啲好差嘅嘢，但係同時你發覺咁係咪大家唔講得？好似有時又係，我哋好似唔應該講呢啲鹹濕笑話啊，成嗰啲。咁但係有好多談論嘅喎，原來佢發現咗，譬如你去告解啦，以前而家你就去睇心理醫生啦，就算唔信教嘅人都即係嗰個你不斷去透過去談論性，用某啲特定嘅方法，跟住好多研究啦。係嘛？因為你要控制佢啊嘛，就要研究佢啦。呢啲研究產生好多討論，關於佢嘅描述，其實就慢慢形成我哋對性嘅睇法。對性喺人作為一個人啦，正常人、健康嘅人，究竟係一個點樣一回事？個 model 就構成咗我哋現代人嘅睇法啦，喺呢度。咁所以權力除咗有，當然佢都唔會否認咧，就係佢有個否定限制嘅一面。但係同時佢有一種好重要嘅面向，就係生產性咯，去 produce 一啲嘢出嚟，產生一種我哋對性嘅理解。 即係所以話用翻頭先 subjectification 嗰個 idea 咧，就係同一時間雖然佢係限制咗好多嘢，但同一時間係 productive 啊，因為佢 produce 咗而家嗰個 modern self 出嚟，我哋呢個咁包括咗對性嘅睇法啦，我哋嘅甚至我哋嘅性慾啦，點樣 shape 我哋嘅性慾啦，都係透過頭先嗰啲咁嘅權力同埋知識嘅建立咧 ，shape 咗我哋而家呢個 self。所以喺呢個意義下咧，權力一方面係 limiting， 但同一時間都係 productive 啊，產生咗我哋而家嘅我哋。咁但係當然都係嗰個問題咧，就係既然喺倫理學嗰度講完，喂，原來古希臘嘅人係咁樣睇性嘅時候，我哋係咪一定要跟教嚟呢套咧？依個好得意，我覺得就有啲似睇電影或者睇小説，但係更誇張就係咧，佢講咗一啲真係發生過嘢，所以真係可以 adopt 嘅個世界觀，我哋係咪可以試下轉下我哋而家嘅世界觀？ 同埋甚至佢唔係叫你咁啊，你做翻古希臘人咧，又唔係，佢又知道歷史係唔可以咁樣重現，因為我哋換咗另一啲情況啊嘛，所以我哋只係要留意仲有其他可能性。咁至於係咩咧，就唔知啦。我哋要諗下，我哋可以成為啲乜？ 咁大家咧就可以自己慢慢揀自己做個咩人啦。咁今集時間係咁。多啦，我哋就要做一个团结啦，拜拜。